在太阳节之际，朝鲜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最近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两位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驼山朱觉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主体朝鲜以自立自强的威力突飞猛进的辉煌现实的图书图片，以及凝聚着朝鲜民族智慧和才能的手工艺品。展览会开幕式由保加利亚各政党、团体、机关人士、群众、我国驻保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